据南州县联合通讯社报道，南州县各市各道教育厅纷纷表示要拒绝执行教育部近日下达的有关宣传战区高空区域防御系统的公文。